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097集，陈年旧事。随着声音越来越清晰，就见有一位老妇人拄着一根拐杖，不紧不慢地从那棵树后的小道上走过来。小四子瞧见那老太太一愣，眼熟，随后立刻想起来那天他跟白玉堂从姚家村回来，半道上就遇到的这老太太。小四子可不傻，那天白玉堂想找这个老妇人，但是他走太快没追上，这个人和画像上那人有共同特征的，所以可能是亲戚。小四子睁大了眼睛盯着那个老太太看，见那老太太也看他，就躲到了殷侯身后，扒着殷侯的衣摆继续看。那老妇人一眼看到了小四子，微微地笑了笑， 咱俩还挺有缘。 殷侯打量了一下这位老妇，有些吃惊。首先殷侯确定应该是不认识他，这张脸这身装扮他都没什么印象。其次殷侯觉察出这位老妇内力相当的深厚，是不输给九娘的级别，什么来头呢？竟然如此高强的武功。最后殷侯注意到了这老妇肩头的那条披肩，那是一件灰色的披肩，看起来有些破旧，应该是有些年头了。披肩虽破，材质却是上乘，再加上这些珍稀花卉，殷侯觉得这老妇人可能出生尊贵，就算不尊贵也一定是极富贵。那位老妇看了小四子一会儿，就抬起头看殷侯，在看到殷侯的刹那，老人家微微的愣了愣，随后皱起了眉头仔细看。殷侯从他的神情来观察，莫不是认识他？小四子也扬起脸看殷侯。殷侯就困扰了，他毕竟活了100多岁，见过的人不计其数，而且像他和天尊这样不老的没几个，如果是70、80年前见过一面，那也难保人家老了认得他，他不认得人家。那老妇看了殷侯良久，收回了视线，拄着拐杖到一旁的一张藤椅边，推了推藤椅上一只正在打盹的三花猫。那只猫喵一声跳下了椅子，伸了个懒腰，慢悠悠朝着小四子和殷侯的方向踱步而来。那老太太坐在藤椅上笑了，摇摇头， 有生之年啊，竟然还能再见一面， 果然认识吗？想不起来。 小四子仰着脸瞧殷侯，殷侯瞧着他的眼神挺逗，像是在说，尊尊说你好多烂桃花呢。殷侯有些无语。那老太太将拐杖放到一旁，对小四子招着手，边对远处吩咐， 去拿点茶点来。 不一会儿，一个小姑娘捧着茶盘跑了过来，放到茶几上，瞧了小四子两眼后又跑走了。殷侯注意到那个小姑娘功夫也不弱，年岁和内力感觉和陈心月牙差不多，不由得又看了那老妇一眼，这人究竟什么来头？殷侯突然觉得自己可能需要那老鬼过来帮忙认一下人，一想到自己也有想找天尊帮忙认人的一天，殷侯也觉得无语。远处的屋顶上，展昭急得抓耳挠腮，白玉堂见他左摇右晃忙的话，就拽住他， 哎，别晃了，再晃屋顶要塌了。 赵普在后头跟着点头，前边那两个又当他不存在了。 外公好像在跟什么人说话呢，我看不清，被树给挡住了。 老太太招呼小四子过去喝茶吃点心，小四子跑过去坐到了茶几边，老太太给他剥橘子。 婆婆，你们认识的？ 老太太微微一笑，看了殷侯一眼， 他救过我的命，不过他肯定不记得我。 救过他的命？ 对了，那个不要命也要替你出头的丫头呢。 殷侯微微一愣，看着那老妇人，良久才开口：“ 那人已过世。”“ 哦，你有子女吗？”“ 嗯，女儿和外孙。”“ 甚好。” 老太太似乎很欣慰，但是随后话锋一转：“ 你知道当年失魂谷那些人后来去哪儿了吗？”“ 失魂谷，60多年前的事了。我那时候见过你。”“ 嗯，我姓崔。”“ 你是崔海的后人？”“ 崔海是我爷爷，我叫崔苗，想起来了没？” 殷侯看了他一会儿，点头：“ 哦，大概。” 小四子更好奇了，老妇人往他手里塞了个剥好的橘子：“ 那年我14岁，我爷爷因为太富贵太能干，各种原因吧，招来灭门之灾，江湖人要将我们赶尽杀绝。 啊， 我们全家100多口人躲在失魂谷底，被围困了。” 老妇接着说，脸上却是没多少表情，看不出悲，也看不出怒：“ 基本都死了，就剩下我们几个小孩，然后他赶来救了我们一命，分明还与我爷爷不和。你说有没有趣？最后杀你的是你平日的朋友，救你的却是你的仇敌。” 老妇说着指了指殷侯。小四子毕竟还小，受到了一定的冲击，特别是这老妇人语调平淡地说着他家100多口人死的就剩下几个小孩。“ 你来开封是来报仇？” 老妇愣了愣，似乎觉得挺有趣，摇头反问殷侯：“ 我要报仇也不等到今天呢，你信因果报应吗？” 这回殷侯没说话。“ 失魂谷的那些人后来被活埋了。” 老妇人说的依旧是语调平淡，殷侯倒是头一回听说。“ 活埋？”“ 嗯，说起来真的挺有意思。你去禅月岭的时候，他们在山阴埋伏，想要偷袭你，可之前下了很久的暴雨，再加上你又突然在前山跟人打了起来。”“ 不是我跟人打起来，是天尊和孔月打起来了。孔月被那老鬼踹进了山壁里，山塌了一半。”“ 总之前山塌了一半，后山却彻底陷了下去，山阴面整个阴下去了半截儿，那帮人都埋在里边了。” 殷侯莫名觉得有些无语，天尊那一脚竟然帮崔家报了灭门之仇。“ 我听说了这个事儿之后，想寻去看看仇家的下场。你猜我到了禅月岭看到了什么？”“ 你看到了什么？”“ 山阴面塌掉那儿插了好多的墓碑，还有香蜡纸钱，孤儿寡母哭哭啼啼正在祭拜。哎，到头来他们的女眷跟我家的女眷一样，都是这么个下场，还有什么仇可以报呢？” 殷侯走到了一旁坐下，也不说话。“ 外公是不是坐下了？他跟谁聊天呢？” 远处展昭歪着头，尽量贴着屋顶瓦片，终于看到了殷侯的半个身影。白玉堂拖着下巴看的却是另一头，那边宅子里，天尊也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帮殷侯拖时间，已经把他们店里的红玉都买了，这会儿正努力挑白玉呢。而阿义那位姑姑一直往外张望。西谷路倒是方便完了，正坐在茅房前的一个石凳子上打哈欠，想着小四子怎么这么慢，是不是便秘？ 我等不了了。我 屋顶上，展昭往前凑，似乎是想要过去，只是他还没跳出屋顶，后脖领子就被白玉堂拽住了。“ 你不是能看见殷侯吗？外公那么靠谱，你还怕人欺负他不成啊？” 白玉堂按住那只毛躁的猫，展昭伸手抓的屋顶瓦片刺啦刺啦直响，照拂捂耳朵，白玉堂也无奈：“ 真是猫啊。” 英侯听了老妇的话之后，大概对来龙去脉有了一定的了解。 让你来开封干什么？ 来做买卖啊，黄石玉铺嘛。 老妇别有深意的一笑，英侯了然，难怪叫黄石玉铺了。 婆婆，这个人是不是你的亲戚啊？ 小四子将吃了一半的橘子放到一旁，从荷包里摸出了一张图像递过去。老妇人接过那张图，打开看，就见那张画纸背面还有些墙灰，而画纸上是那天他看到的那张画影图形。 这是从墙上接下来的，一个小孩还随身带着这么张图。你认识这人？ 不认识呢，不过这张从墙上掉下来了。 小四子刚才在墙边捡到，觉得画像丢在地上会被人踩，于是就揣在荷包里准备回家找浆糊再贴上。老妇微微地笑了笑，伸手摸了摸小四子的头。 我那天看见你和那个年轻人在一起，那年轻人功夫不错，我也不想惹是生非，所以没说什么。这人可能的确是我家族的人，但我也不太确定。 他是崔家后人？ 没准儿。当年我们一群孤儿寡母流亡的时候被冲散了，一直没再重聚。我那天在城里看到那幅画像，就觉得像是崔家人。想想我崔家真是命运多舛，后人年纪轻轻遭逢劫难，有些感慨而已。 英侯点了点头，起身对小四子招了招手。小四子要收起那张画像，老妇却问他： 给我了行吗？ 小四子点点头，将画像给了老太太，然后跑回去拉着英侯的手。英侯对那老妇说了声打扰了，就拉着小四子走了。那老妇目送英侯离开庭院，轻轻地叹了口气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